问几句，真心能给谁？牧笛很吹，黄酒小菜有几碟，夕阳余晖如你的手却似醉。我问一些恶魔相不对，你都有余味，一根就下到底见了谁？ 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.

的喜怒哀乐，习惯动作，头发味道，手心温度，我都记得，所以算是爱情吧。可能你还爱我，争吵时候才会低头沉默，什么也不说，因为怕我会难受。可能你还爱我，为了让我怀念你的温柔，才会松开手，要给我自由。还记得吗？漫长的夜晚。声巨响，哎，小心流着眼泪，怕你听见，只能祈求别背着我，快抱紧我，能抱紧我吗？可能假装还爱着。